年，磨平了冬至清明。

阿青哥的小白船是由刘玉丸所演唱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为您安排的是国家歌舞团青年演员刘玉丸演唱的一组作品。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《蝴蝶泉边》。经典早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一会儿回来，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经典早四方精彩的下半时段。 下一串响铃声